生活时间微信公众号，可助您了解更多的商品详情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。 三副枯树叶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脚上踏拉板儿，手里把脚扇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儿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。窗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打点乐趣儿。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儿。 87.6，130位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。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FM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。 太监张成看出朱元璋的心意，朱元璋也没隐瞒，就问张成：“这个女人现在何处？起奏圣驾。你要看得上呢，下一道旨意就把她选进宫，陪王伴驾。万岁要看不上呢，这事儿就算拉倒，陛下您看如何？”这朱元璋啊，心就动了。他一想，原配夫人马娘娘跟自己的岁数不差上下，东宫孟娘娘长得倒挺好，那人太老实，烟不出火不冒，跟自己没有共同的语言。杨娘娘还行，但是也赶不上这个鲁宾妃呀。再说呢，他们都远在南京，我一个人孤床寡许，要有这么个美人陪着，这玩意也不错呀。但是又一想，这个事儿不妥呀，这要传出去，别人不得说我是无道的昏君吗？被朝阳正宫马娘娘知道，我们两口子还得干仗。但是呢，他看了看这张画，怎么的觉得也舍不开，最后一狠心告诉张成：“选鲁宾妃，我要见一见。”就在第二天的晚上，鲁宾妃在他爹鲁达的陪伴下偷偷地进了宫。当这鲁宾妃一见着皇上，朱元璋一瞅是神魂颠倒啊！张成说的不假，比那画还胜强十倍。朱元璋马上就传旨，加封贵妃留到宫里陪王伴驾，还许给这个鲁达身为太师。不过告诉他，这个事儿暂时先保守秘密，等全国统一，我再当众宣布。还让这个鲁达身为内府都堂，掌管皇宫的一切，统帅御林兵。咱不是说有个老头报大令吗？哎，那就是鲁达。这件事情连文武群臣都不知道，朱元璋只以为做的事儿挺奥妙，在深宫大内消息隔绝，谁能知道啊？能乐一天说一天呗。因此每日 跟这鲁宾飞是追欢取乐，可巧让李文忠给堵上了。今天当着文武百官的面，常茂这一追问，朱元璋怎么好意思说呀？让人家问的是张口结舌，关公长气馁，脸红脖子粗，吭哧半天没说出话来。文武百官都乐了，听说皇上这什么毛病，这是这长茂这小子太坏了，像你那点到为止就得了吧，不，他还穷追到底，到底怎么回事，这是谁？后来把朱元璋逼得实在没办法，茂啊，你不必问了，这是朕新纳的妃子，我家封的贵妃，因为你们都不在京，还没有当众宣布。 没事，皇上又讨个小老婆啊！哎，你讨一百个老婆与茂他爷没关系，为什么要杀我们？把这事咱得弄清楚。 朱元璋也觉得纳闷，好好好，现在朕就给你办。来人，选鲁宾妃上殿。连鲁达在鲁宾妃都选上殿了。哎，你别说这个鲁宾妃呀，别看二十来岁，久经大敌，经验丰富，到了大殿上毫不怯阵呐，很从容的来在龙叔案前飘飘下拜，臣妃参见陛下。朱元璋一看，长得真好啊，这气儿一见着面就消了一半。嫔妃啊，我且问你，因何你传朕的旨意要杀我四位爱卿，是你传的旨吗？ 要。 陛下，这话从何处而来？臣妾就知道伺候皇上，这些军国大事根本我就没有过问过，这是谁血口喷人？我冤枉。朱元璋一听挺高兴，就盼着他说这句话，爱妃，朕就知道你冤吗？扭回头问张成，噔，听见没听？你方才胡言乱语，贵妃娘娘根本没让你这么办，你到底受了何人的主使？张成一听可坏了，往上跪爬了几步，来到鲁宾妃的脚前，娘娘，娘娘天地要良心呐，不是你亲口对我这么说的吗？这几个王冠都是你亲自差派的，你给我们每人白银3000两，你说的明白，由打长辛店到金庭馆以至内宫都派下人去了，如果有了明着上将进京，就要把他引到皇宫，由老太师传令，不问青红皂白，就地问斩，这是您说的吗？您说事成以后还重重的有赏，今儿个怎么您不承认了？陛下，这真是真事儿，我不敢瞎说。连喊再吵吵都听清楚了。这鲁宾妃一听银牙一咬，呸，你说瞎话，你真能编呐，我跟这些有名的上将一无冤二无仇，连他们的名姓都不知道，我怎么能无缘无故害他们呢？你真是血口喷人，臭无赖。实质上真是他叫这么干的。这鲁宾妃跟鲁达这父女两个人 不是好东西，这是元顺帝临走留下的内奸，咱说句新名词儿，就是潜伏的特务。元顺帝临走能不留人吗？不光他们，京里的还不少呢。这鲁达曾经向元顺帝表示，主公你走吧，京里的事交给我，战场上办不到的事儿，咱在宫里头办，我准保想方设法凭着我女儿这张脸挑拨离间，把这些功臣全给他们斩尽杀绝。他们都宣过誓啊。果然朱元璋上当了，中了美人计。这个鲁宾妃利用自己贵妃的身份在里边掌握了大权，父女两个人狼狈为奸，定下这个圈套，张成所说一点假的都没有。但是张成这一揭发，鲁宾妃不承认，为了杀人灭口，这鲁宾妃把眼睛瞪，回头看看他爹在旁边站着，腰里挎着口宝剑，他伸手把宝剑拽出来，好张成啊，你个奴才，你小反杀，我要你的命！一宝剑把张成给整死了，这叫死人口里没有招对啊！长老众人一看都明白，想要杀人灭口，这长老肉往前一动，砰一把把鲁宾妃的衣服当胸给抓住了。也没有这么干的，有当臣的抓娘娘的。鲁宾妃吓了一跳，宝剑落地，你要干什么？长老把脑袋一捂了，你说干什么？我们这个冤枉事儿还没弄个水落石出，你就来个杀人灭口，看来你这个臭娘们不是好东西，我打死你！也没有长茂这么虎的，啪就一个嘴巴把鲁宾妃打了一转圈，摔出有一丈多远去，正好摔到朱穆英面前。朱穆英一看长茂敢干，我也得敢干，他飞起了一脚照着鲁宾妃那屁股，去你娘的蛋，咣咣咣踢到于镐跟前去了。于镐一看我也来一下，长得啪又一个嘴巴又给扇回来了。二十来岁娇滴滴个女人能架得住他们几个揍吗？三圈以后再看鲁宾妃，眼睛往上一翻，当时这气儿就没了。朱元璋看的是真真切切，到了现在他脑袋嗡了一声，好悬疼的没背过气去，心里说话，哎呦，可把我坑苦了，我上哪儿找这么个美人去？你们当着我的面活活给打死，这还了得？朱元璋也不管长茂他们冤枉不冤枉了，把龙胆一拍，当！长茂，你们要造反呐？朕好心好意，朕给你们处理此事，你们因何当着朕的面把娘娘给打死？将来你们一高兴还去把皇上给打死呢，这还了得？来，把他们推出去杀了！捆绑手往上一闯，把几个人马肩头拢二背给捆上。你看长茂再怎么虎，他不敢跟朱元璋翻脸，怎么说这是皇帝陛下？这小哥四个不服气，一边往下走一边跳脚骂无道昏君，全国还没统一呢，将士正在用命的时候你就糊涂了，好啊，你等着， 冒着也死在九泉之下，为了掐死你。不管怎么说，推到外面，朱元璋气得直哆嗦。哪位爱卿身为监斩官？臣愿完。颁布之中走出三个人来，谁呀？正是宝刀大将铁公然和他的俩儿子铁龙、铁凤。朱元璋一见大喜，提起御笔刷刷点点写到圣旨，让宝刀大将铁公然身为监斩官。铁公然呢，这个乐就甭提了。什么原因呢？有他个人的目的。铁公然原来保的是南汉王陈友谅，跟他俩儿子铁龙、铁凤，号称铁氏三只虎，在陈友谅手下那也是了不起的人物。后来朱元璋攻打鄱阳湖，恩放陈友谅，铁公然他们没地方去了，就保了朱元璋。虽然说到了明营这头也很受重视，但是比陈友谅那时候差些。铁公然就心怀不满呐。后来他一找这原因呢，也不奇怪。像人家朱元璋手下最露脸的老常家、老胡家、老徐家，一共72家回王，这钓鱼点儿也临不到他们爷们头上。为这事儿，铁公然很恼火，尽管使了九牛二虎之力，仍然没有出人头地。他叫暗气暗憋，这家伙挺嫉妒，跟这些功臣素无往来，都是皮儿笑肉不笑，面和心不和。他是想方设法把这些功臣都排挤掉，他们爷们才能露脸。没想到今儿个机会来了，他是主动要求担任监斩官，先把长帽咔嚓了，以后有了机会再把常遇春等人干掉，那我们老铁家就算露脸了。当然这个事儿他不能对外边说，表面还是奉了皇王圣旨，名正言顺。但是这家伙挺积极，带着铁龙、铁凤3000铁甲军，把法场护住，把长茂几个人捆上，这就催旨马上行刑。朱元璋正在气头上，一看都准备好了，没有什么可犹豫的，刷刷点点写了道圣旨，吩咐一声，将长茂4人马上处决。十王李文忠在旁边呢，这阵把李文忠气得脸都白了，小伙子浑身力抖，体如筛糠，咬牙切齿，恨他舅舅朱元璋，心说你就是我舅舅，我说你句什么呢？爹亲叔大，娘亲舅大呀！要换个别人，这难听的话我早就出口了，我宁愿我这官不当。可这时候一看，朱元璋下了决心，非要杀四小，李文忠也急了，高声喊喝：“万岁且慢！臣 有下情回禀。朱元璋啊，对这李文忠也挺不满意，心说你是罪魁祸首，你要不把长茂他们几个给放了，能有今儿个这事儿吗？你非逼着朕生变，这才使我的爱妃让他们给劈死。论理说，我应当先杀你，因为你是我外甥，我没言语，你就在旁边眯着就得了。啊，你还保本，不用问，准是给长茂求情。朱元璋这气儿鼓鼓的，瞪着眼睛看着李文忠。文忠，你有何话讲？启奏陛下，长茂几人杀不得。为什么？陛下圣明，你想一想，这几个人不远千里回到京城向主公报捷，没想到为奸人所害，要不是主公发现的早，他们就叫鲁宾贼给害死。拿人心比自心，搁到谁身上能不生气呢？这鲁宾妃明明是元人留下的奸细，像这种人死有余辜。长茂他们虽然做得过分，但是把他打死未必不对呀。那么主公盛怒之下，就非要把长茂他们斩首，于理恐怕交代不下去吧。胡说。李文忠，我且问你，我并不是袒护鲁宾妃，他死与不死搁在一边，就说长茂这几个人目中有我这个皇上吗？不管鲁宾妃犯了什么罪，他得请旨定夺，我还在这坐着呢。他们随随便便拳打脚踢，把我这皇上置于何处？事情很明显，长茂这些人有功劳，觉着有本钱，没拿我这个皇上当回事儿。早早晚晚江山一统，他们功劳更大了，我这皇上还有做不成的那一天。我就杀他们个目无主上，犯了大不敬的罪。不要多说，退了下去。陛下，不能杀。纵然长茂他们犯了大不敬的罪，也不应当死。两军阵前正在用人之时，元顺帝还没有抓到，元人还没有赶走，陛下怎么忍心杀掉功臣？陛下开恩。李文忠跪下，在京的文武也都同情长茂这些人，没人挑头，不敢说话。一看十王带头，众人都跪下了，陛下开恩，陛下开恩呐、啊！呀，朱元璋啊，真翻脸不认人呐、啊，把脑袋一捂冷，龙胆一拍，当！你们要干什么？难道要起哄不成？朕意已决，不能更改。李文忠，赶紧给我退了下去。再不听良言相劝，连你也难逃法网。李文忠一听，腾着火就上来，往上一扬头，陛下，但不知臣我犯了什么罪，你犯了什么罪，你搅闹朝堂，目无圣主，跟长茂他们一般无二啊！来人，把李文忠也推出去，是非杀不可。 听众朋友，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大明演义》今天就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徐北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